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1月9号星期五11:33:09，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在周五的午间时光当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个歌曲听上去像欧洲歌手唱的哈。 是啊， 在欧洲有很多的部位啊，东南西中啊都有，是吧？ 对呀、 提到这个国家呢，我的第一印象，因为我喜欢踢足球嘛，那就是克罗地亚的足球了。哎呀，说出来了，足球 是的，足球哈， 今年是亚军哦。 对啊，今年的世界杯，克罗地亚表现非常的亮眼哦。 那个格子军团在那个绿茵场一亮相的时候，哇，一场的万死。 啊，一场的万死， 标志很像，很像啊。今天我们要跟着真的是一个时尚的 KOL、 对啊，好久没见他了， 好久没见他，依然是非常儒雅、对不对？瘦点了。 对，他每次来，其实他那个分享都会有很多的规划， 是的， 路线。 今天我们要跟着 Cat Walk 猫叔走进克罗地亚，欢迎， 欢迎猫叔。 谢谢大家。 好久没来了， 好久没来了，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 这次在千忙之中来到我们的节目， 真的是千忙之中。我觉得猫叔上次还说呢，哎，还有一个地方没有分享完呢。 对，上次是布拉格， 上次布拉格， 对对对，布拉格。 这次怎么要讲到克罗地亚了呢？ 对对，克罗地亚，我们先说一说斯普利特， 斯普利特， 斯普利特，猫叔独爱这个城市，我发现， 是的，而且他那个做那个笔记上啊，密密麻麻一片， 对。 竟然是2期节目的文案，今天先分享一个斯普利特就足够了，是吧？ 对对对对，下一期我们还要再讲一个大家可能更熟悉一个城市 啊，好、嗯， 可以，可就是跟《权力的游戏》有关系的一个城市、 拍摄地， 好的， 对对对， 说到克罗地亚，我觉得猫叔有自己的一些行走的一些要求啊和体会，又总结一下的话，你觉得克罗地亚给你印象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首先我先说它的海像 海 蓝宝石一样深邃， 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刚才我们 看了， 哇，太漂亮了， 真的是相当震撼。 那它的日出像粉红的少女心一样可爱。 哎呦，又是真好搭配。 是的，粉红色，它是那种粉红，是偏红的那种， 亮亮的感觉。 日出， 是的，对对对。然后它的夜里面的灯光，像 暖黄 金子一般闪耀。 哎呦，刚刚看了，对，璀璨啊！看到了一组照片之后，对这个城市有相当强的欲望，想去看看。 对，这个城市就是，尤其是从高空俯拍的时候，因为这城市临海， 是 蓝色的那个大海，加上砖红色的屋顶。造就了一个非常不一般的斯普里特， 很中古啊，非常漂亮。到底十分钟资讯之后，我们的 Catwalk 猫叔带来怎样的斯普里特呢？ 好，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今天呢有几条信息跟各位汇报一下哈。 好的， 是平谷有大头，平谷可以去玩北京近郊哈。但是现在告诉各位，北京最大的一个冰水森林公园开园了。 哇，又可以戏水了。是 的， 作为平谷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重要项目之一，平谷区下各庄镇冰水森林公园近日正式开园了。这个曾经私搭乱建扎堆养殖小区聚集的区域华丽转身，成为了平谷最大的冰水森林公园。 各个方面的配合就谢谢他们、 是的，丑小鸭蜕变成了白天鹅。 是啊，什么腾蜕啊之类的 啊，腾蜕。 公园位于下各庄新城的中心，总面积我们看起来大概是1500亩啊、其中森林面积700亩，绿地面积635亩、道路及铺装的面积达到65亩，水面面积100亩，种植设计以乡土植物为主、还有就是鸟类等野生动物提供食源和栖息的场所啊。公园的西侧呢是为石河，东侧为青龙河，南侧为引水区，其中一段石河水及引水区穿公园而过，非常棒啊！ 非常棒， 公园有河有水啊。 是的， 周边像以养老及居住社区居多、凸显了生态健康休闲冰水的特色， 是都非常的棒啊。平谷大家都知道是大桃之都呢、公园在设计理念上也是突出了桃花的元素，以桃花小就是桃林小径为核的桃花海作为景色景观啊、特色景观绽放在园内、 漂亮。 桃林小径呢是一条生态透水步道，两侧种植着桃树，小径为合成桃花的形状、宽2.5米、那桃花盛开的季节便形成了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美丽景观、这是整个公园的这个核心景观区。而在桃林小径的周边还设有亲水的游乐区、康体休闲区、生态游览区和多彩花带区。这个多彩花带区结合石河营结合石河营造不同季节不同品种的花海景观。 是的，想必到了一个可以亲水的季节，夏天的时候这个地方相当吸引人了， 相当的漂亮。你看冬天呢就有这个梅花啊， 没错没错。 是的，等到这个春天就桃花了， 就是花海了， 各种的花、 是的，还将引进像水上舞台呀、儿童游乐园呢、增添体育器材、休闲凉亭等设施，满足市民朋友休闲健身的一系列需求啊。平谷冰水森林公园啊， 好，等着你。 第二条呢，现在这个季节啊，非常多的这个落叶缤纷 啊、是的， 铺满整个这个。我现在早晨出那个小区的时候，一阵风刮过，叶子哗全下来了。 是我今天走过来的时候被打了好几下呢， 然后不禁拿出了手机拍摄了一些慢镜头的拍摄，非常好看，哗速速就下来了， 还真的是 对，有那种感觉是吧？我们希望 前早吧。 第二条告诉各位，北京市属公园公布了落叶景观区哈，就在昨天11月8号，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呢，市属公园从前年起就2016年哈开始尝试环扫景区绿地落叶，非常棒，延长大家观赏体验的时间，打造落叶景观区，保留像落叶缤纷、残荷似霜的自然美景和游园趣味。那18年是 公园管理中心通过微博 at 畅游公园推荐落英飘零残荷四双景观，邀请市民游客品鉴其中滋味。 对的，那北京历史名园落叶乔木众多，且均为成长多年的适龄树。那每到秋季呈现落叶满地的景观，这是公园管理中心综合处的副处长朱英姿介绍的。说就整个园林景观而言呢，落叶满地的效果可以保持1到2周， 还挺长的。 对，挺长的。刚落下的树叶还尚有保持水分呢，颜色非常鲜艳，配合冻水的浇灌，仍可保持良好的景观效果。 还有这个湿郁的过分啊。 那部分公园选择了部分景点和小径降低清扫的频率，保留落叶满地的美景，因为这个确实挺美的，让大家游客啊可以去留住秋天，多多拍照啊， 是的， 使秋末冬初的古典园林景观效果可以延长1个月左右。待落叶水分减少，出于公园防火安全的考虑啊，这是安全的，则是需要进行集中清理了。同时根据公园管理规定，公园主干道必须要保持清洁，那落叶也进行必要的清扫， 是的， 大家也要理解一下。 这个周末看到将迎来落叶及初冬景观的最佳观赏期，推荐几个公园哈，像老的品牌的公园，像中山公园呢，北海公园，玉渊潭公园呢，秋日阳光中多色的彩叶，芦苇和蓬与名园古建映衬，我们像游客可以欣赏到残荷、芦苇、枯柳以及各种落叶乔灌木的景致，非常的漂亮啊。 是的， 还有枫叶呢啊，大家别忘记。 反正都有很多。 是的。 最近咱们都说赏秋赏秋嘛，但是今年可能冬天来的稍稍的早了一点 啊， 所以大家可以欣赏别致的秋末冬初的景观， 没毛病哈。 没毛病。 第三条关注云南的一条事情啊，云南有一个境内啊，应该是燕山境内 啊， 燕山境内发现了古火山地质的遗迹。 哇，原来这里有火山喷发过， 厉害的啊！ 据云南省燕山县委宣传部消息说，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2地质大队近日在对燕山县玛瑙资源开展调查的。哎呦， 重点是玛瑙， 对， 没想到呢发现了火山的地质遗址。 是的，就是主要没想发现它，怎么没挖出玛瑙呢？ 马上联系这个火山地质遗址的部门， 是联系了。 配合。 哎喂，你知道吗？这有个火山啊， 厉害了 啊！据悉，该火山还是古火山啊，地质遗迹位于燕山县城郊西起文山普者黑机场，东至燕山县江纳镇布格村，呈带状分布，长约15公里，宽大约500米，面积7.5平方公里。古火山地质遗迹有火山爆发形成的极块岩，还有熔岩流、凝灰岩等等，其中以溢流熔岩形成的龟背岩形似双龙，气势雄伟，流动构造，气孔带具有稀有性、完整性和美学性， 反正是遗迹哈，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发现。 一不小心开发了个新景区。 对啊，也想必呢，在开发的过程当中的玛瑙也是会逐步出土，是吧？ 希望你们早日挖到玛瑙， 早见光明啊！这是前三条国内的哈，第四条呢，其实那天就看到那个消息了。 对对对， 泰国部分宣布了一个消息哈，也是方便我们大家去那边玩哈。泰国政府批准了暂时免收中国游客落地签证费。 批准了。好， 厉害了。 泰国政府近日批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实施为期2个月， 就俩月啊， 对的免收落地就是签证费的措施。 是的， 以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提振旅游业。那泰国旅游局局长玉他沙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由于相关部门需要为此进行准备，预计最迟不会晚于12月1日实施该措施。 是的，我们等啊， 等 啊，两个月啊， 等等吧。对， 是这个，其实根据这样措施来看呢，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在入境泰国办理了有效期为15天的落地签证的时候，就不用再花钱交签证费了。目前呢看呢，也是还是不少的一个钱数哈。 对， 泰国落地签证费每人425块人民币。 是的，就是2000泰铢嘛。 是的， 是吧？那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布地蓬说，期待呢新的措施能够将新年期间来泰的外国游客数量在正常水平上提升30%左右啊，这将有助于增加泰国的旅游收入。 是的，其实这个决定主要是吸引中国的游客啊，因为中国游客那边比较担心哈。 对啊， 很大程度上将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我们看到一个数据显示 显示今年上半年18年赴泰中国游客数量同比还是增长的啊，25%，但是第三季度我们说过同比下跌了9%，预计第四季度将同比减少15%，它肯定坐不住了啊，那个不能减少啊， 是不能减。 对， 那今年发生的像什么普吉沉船事故，还有中国游客在曼谷机场被保安殴打这些等等事件，让泰国的形象受损，致使赴泰中国游客数量呈现减少的趋势哈。 是的， 那中国是泰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国，所以它必须要保证这个大的客源国不能减少， 讨好我们啊。 啊， 17年看到是中国去的那边是980万，同比增长12%，为泰国就这一年带来1047亿的人民币的收入。 是的， 它能放在这块市场吗？ 对啊，所以说这个它只是暂时减免了落地签的签证费用。那如果我们要是提前在国内办签证的话，还是会有这个费用的。 没错，这个理解是准确的啊。 是的， 但是也是放宽了一些哈，希望大家密切关注这条信息，我们也会跟进报道的啊。 对， 第五条这个信息呢，跟大家说一下印尼那个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出现的空难的事情哈。说是印尼的狮航客机失事前换了传感器。这个换传感器的行为是否是致命的原因，我们有待分析当中啊。 对，这个还是待定的状态啊。来关注一下，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空难调查工作组昨日说，失事客机坠海的前一天，因为出现故障而更换了一只迎角传感器，可能加重了这架波音737 MAX 型客机的其他问题。那美国波音公司联邦航空局要求操作同型号客机的机组人员注意，并按指示处。处置潜在的传感器故障啊， 大家就有疑问了，这个这迎角传感器到底有什么作用哈？这个传感器的装置又称为弓角传感器，作用是测量并传输气流与机翼弦线之间形成的迎角这个重要的飞行参数，目的是提醒飞机的升力，避免失速的风险。这听上去是一个有助于飞行的原因哈。但是呢，经过这个主机坠机调查的这个相关负责人说呢，客机129号失事那次飞行以及先前三次飞行都出现了空速表读数不可靠的现象。问题呢源于迎角传感器失灵。那调查组正式在调查确认飞机最终坠毁导致180人离开世界是否跟这个传感器故障有关联。 对，所以现在还没有得出一个最具体的这个最终定论哈。但是印尼方面8日继续搜寻失事客机残骸和遇难者的遗体，计划持续到11号。那搜寻队已经打捞出一个黑匣子，及飞行数据记录仪，没有找到另一个黑匣子，也就是驾驶舱语音记录仪。 是的， 对，如果要是找到这个就可以可能还原一下真相啊。 对，我们就期待着这个真相浮出水面哈。向那189位离开世间的朋友 表示悼念， 表示悼念啊。我们说出去玩的时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再美的风景你的身体跟不上，健康跟不上，很多人都不爱去也去不了，对不对？今天我们去到这个地方应该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安全应该没有问题哈。 没有问题， 而且很多人喜欢向往克罗地亚。 是，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 Catwalk，掌声有请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如果对这个流行音乐演奏钢琴方面熟悉的朋友，肯定知道这个歌曲的名字哈。说出他的名字， 马克西姆， 克罗地亚狂想曲。 对， 马克西姆绝对是颜值啊，钢琴家里边的颜值担当。 是的，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音乐家、作曲家都是越来越年轻化，而且非常的帅气。 就是那个年代有那个理查德克莱德曼，就是很帅气哈。现在有马克西姆， 哇，好儒雅的说， 真的是那种真的 星星眼， 像五角星的啊。 克罗地亚狂想曲、其实这个国家呢，很多的听友，我们的听众，都去过。我觉得咱们听众是藏龙卧虎，世界各地都有他们的身影。 是的，你们是搁哪儿猫着呢、 哎？有没有必要就制作一个旅行号1073的小牌子？他们走哪里、拿到哪里去？哎， 是吧？是哎，把周驼那个形象给画上， 是不是、 对， 随风飘舞的， 对啊，然后戴个眼镜，哎呀。地中海头发 非常棒啊、这个各位，这个叫做行意游，他是说呢、克罗地亚的特罗吉尔古城啊，毗邻亚得里亚海，历史的复杂曲折，先后经历了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威尼斯啊，威尼斯，对，到后来的法国奥匈帝国。这座遗世的小城啊，干净漂亮，小巧玲珑，拥有其他旅游城市少见的什么呀？宁静， 哎， 可以让人真的是放慢脚步去细细的品味哦。 是的，还有一个张小龙说了、原来领带的起源是在克罗地亚呀。 一会儿问问喜欢这个、这个装饰的猫叔。 对、 对。 哎呀，这知识都学杂了。 你看吧， 知识的宝库在于积累。听说托尔金笔下的《指环王》和《霍比特人》书中很多景色也很像克罗地亚。哎，对，克罗地亚确实有、像《权力游戏》的取景地是吧？ 对对对， 说了， 是的。 虽然他们的取景是在新西兰， 但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啊，异曲同工之妙嘛。还有这个白骑士，他说。扎达尔的日落景色绝不是美能够形容的，简直是虐心。 哎，这个听众的留言把大家的情绪都带来了哈。今天主说的嘉宾是 Cat Walk 猫叔，欢迎， 欢迎猫叔， 很高兴又见到了两位熟悉的主持人。 是的，我们好久没有见了， 就跟朋友聊天一样哈、就这个就主持的过程特别的顺畅，没有任何那种假模假式的东西。现在有很多旅行节目特别假模假式，咱不能样，咱真真实实的来哈。猫叔是我们的老嘉宾，既然今天主说一座城市，肯定是在这个城市花的时间比较多。第一个问题先问我们的猫叔，领带的部分有没有看到各式各样的领带起源地、 其实说实话，因为我可能关注点去旅行的时候没有太去看这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刚刚你们在聊的时候我其实百度了一下、我也就是实话实说，我这个之前不知道，百度一下说是这个是17世纪中叶法国军队里面有一对骑兵，这种克罗地亚那边是凯旋而到回巴黎，他们的、有制服上有一个围巾， 是 有各个样，非常好看。然后这个后来就是巴黎的一些时髦的上流社会看到，就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装饰。 本来是围在外头的，然后扎个筋放到里头了。 是、 领带嘛、 那不就是最早丝巾的起源？ 对对对， 哎、动起来。 对，然后就说那个、当时正好是那个。 是爱马仕发现的吧？ 路易十四国王的时候时期，然后有大臣把这扎了一个白色的一个围巾上，然后国王觉得很漂亮，所以就大家赞赏，以宣布以领结作为高贵的标志。 没错没错， 大臣提到了 沿袭嘛，对吧？领结啊，领带啊。 路易十四是很注重自己的仪容仪表的。 是的，那其实我们不妨从这个时尚和穿着的角度来看，克罗地亚当地的人民他们的穿着实际上是随意的，还是很正式的那种呢？ 我觉得其实看场合，我觉得西方整个国家社会来讲，整个都是看场合的去穿着的。 平常生活当中， 平常生活呢，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就是舒适，然后比较舒服的这种状态，因为毕竟是一个海边的城市， 都穿棉 啊，海边的城市，对对对， 都穿棉， 都穿棉， 皮棉， 纯棉。 对，但实际上呢，其实斯普利特有大量的西欧的游客，所以其实也可能对于我们来讲，一下子很难分辨出到底是当地人还是、 对对对， 还是外来的 面孔类似， 对对。但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当地人其实穿的也挺不错，而且关键克罗地亚很多帅哥美女 哦，这个是 颜值担当，之后穿什么都 好看。 哎呀，就是有人家长出那个衣服架子了，地摊货也能穿出高级感。 当然，就是自信是源自内心的哈。 是的， 我们知道了这个大概的节奏之后，其实听上去克罗地亚的节奏也是不是很快的一个国家哈。 对对对， 缓缓的适宜和居住、旅行。 其实他刚刚说到就是扎达尔，其实我这次去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有去扎达尔， 但 其实在。因为它其实沿着亚得里亚还有三个城市，就是从上往应该从上往下吧，就是扎达尔、斯普利特，还有我们最后下一期要讲的就是多布多姆尼克，就属于三个扎达尔，就是属于亚得里亚三个，我觉得三颗明珠吧。 真好。 那斯普利特正好又是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它的首都除了它的首都那个萨格勒布之外， 就是它了。 对对。但这个城市的起源有两种，好几种说法，但是最后基本上我去查了一些资料，它最基本上建成史是在。 古希腊时期，距今大概是2000年左右。 那是不是还有很多古希腊的一些遗迹、 其实你现在，我因为时间就逗留了2天嘛，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基本上你能看到的主要是古罗马时期的。 是古罗马时期的。 对，因为其实斯布利亚老城的话，其实现在看到的老城其实是以前罗马皇帝这个戴克里先、他当时退休的时候之前修建了一个夏宫。夏宫的时候然后他修建了一个夏宫。那现在这老城基本是以那个夏宫的行宫为基础、又正是往周边扩建。 我们看到照片当中很多古罗马的那个城墙啊、柱状的一些结构非常的明显、 是的，而且那些大教堂什么的都特别的壮观。 对， 反正是刚刚的一个开篇呢，我们了解这个城市叫做斯普利特，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也是历史名城啊。 对， 而且这个地方真的是靠海，刚刚说那个还有3个明珠，我特别羡慕这种城市。 就是那个海啊，简直是蓝的不像话，就是你能想象到最纯净的蓝，然后再配上翠绿的树， 是的， 哇，太棒了。 对，然后其实就像这个我说斯普利特为什么很特别，就是它其实有双遗产。就是双遗，为什么双遗产？第一个遗产就是我们刚才说斯普利特老城，它是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79年啊， 对。然后呢，特鲁吉尔，刚刚说的特鲁吉尔，它是1997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我差了20多年， 对。然后他们其实特鲁吉尔就是机场就在特鲁吉尔附近，然后从老城到特鲁吉尔大概是1个小时的车程，如果自驾朋友很方便，如果不自驾的话，建议你用当地请这个酒店，你住酒店或者是一些你熟悉人去帮你去订预订这个出租车，他可以把你送到那里，然后再约一个就是我几点钟回来接你的时间。 很方便， 这个挺方便的。 交流英文吗？还是 我觉得其实因为他的旅游业很早就开始起来，所以还是以英文为主要的一个交流方式。 那就不用担心啊， 不用担心、现在翻译软件什么的也都有。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呢在听完简单的介绍之后呢，对下半段有一个非常好的期待哈。到底我们的 catwalk 住在哪里，这2天的时间在这个斯普利特怎么采撷美丽的风光呢？我们非常想知道哈，因为猫叔本来一来就是一个品质的保证啊， 必须的嘛。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好的。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一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Pievam za tebe, za naša sjećanja, jer srce piše stihove, pjesma je ljubavna. 我们这个第三首歌换了一个三拍子感觉的歌曲， 大大 的感觉哈， 就像一下就慵懒了很多。 对，就像一个在城市当中慢慢游走的一个刚刚到达这个城市的新鲜的旅行者一样哈，带着自己的期待和想象呢，来到了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当然，今天呢，带着咱们一块去斯普利特的就是我们的型男 Catwalk 猫叔，欢迎 猫叔。 大家好，我今天来说斯普利特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克罗地亚这城市，其实我知道它的原因其实是在我若干年前有个朋友圈看到了。 哦， 对，然后呢后来为什么去呢，是因为我，您也知道我每年会去瑞士参加表展，然后每次表展结束我都会有个旅行 周边的类似， 对，所以我就想说以前都没有去过中东欧 去看看， 所以正好就上次我们讲了这个布达佩斯跟布拉格，然后克罗地亚我觉得我当时其实是在犹豫是在克罗地亚跟黑山之间做一个选择，黑山也在地中海的， 黑山也很美。 对对对，后来就决定还是去一下 克罗地亚 ，因为克罗地亚可能也有我很想去探访的地方，而且它其实克罗地亚其实它亚得里亚海的另一面是意大利。 哦， 对，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想象说这个国家，它跟意大利拥有相类似的海岸线，包括风光。包括饮食也有很多的，我觉得有一定的 相应 的海鲜也非常多，而且因为西欧的游客很早就踏足这个国家，所以其实它的旅游的配套设施其实也是比较完善的，不用担心说我们去语言不好沟通啊这些问题。 对， 那我觉得一个城市其实最独特的有几个地方，我每次去都会先去了解。 好， 那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说的市场。 哎，市场，对，市场这个地方 一定要去。对，市场其实在整个斯普利奥德呢，其实在的它老城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市场。 老城左右两侧， 一个是比较小的，一个是比较大的。比较小的是 Fish Market， 就它的鱼市， 鱼市，然后比较大叫 Grey Market， 哦， 就是鱼市只售卖，基本上是以鱼 海鲜 产品为主，而且它比较早，它7点钟就开市了，然后呢，那个基本上我觉得营业到大概中午差不多就休市了， 嗯嗯， 然后呢，那个 Grey Market 是售卖除了 嗯， 海鲜产品之外， 分的挺清晰， 其他所有的东西，嗯，它是8点开市，它基本上开时间比较长。包括你能买到，除了我们说的各种好吃的之外呢， 嗯嗯， 还有买到什么？还有它有一些古董的二手交易的交易古董， 哇，太喜欢了， 对， 这种。 然后还有像一些它的花市啊，也在里面。 哇，这个叫什么？这个市场 ？Green Market。 Green Market。 对对对。 哇，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Fish Great 啊， 对对对。 我们除了 Fish 什么都卖 啊，嗯，Fish 买完去 Great 加工。 是的，我们只有 Fish， 除了 Fish 什么都不卖。 那个 Great， 那其实这两个这个非常好的市场，大概的时间的话，其实跟自己的喜好来定嘛。 我觉得 Fish Market 其实基本上你就如果你不买东西 去看 看转转，其实很快，它不大， 嗯， 对。然后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有什么鱼， 对。 那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半个小时，基本上可搞定。它不是特别大的一个鱼市， 就是一个小时左右。 老板，你这个花莲多少钱一斤？ 嗯，然后呢？ 对吧？ 对对对，然后呢？那个 Great Market 其实是比较相对比较大的， 嗯， 但当然跟我们北京的市场比肯定规模还是小很多的， 哦哦， 但是你如果你慢慢找，你如果喜欢去逛，嗯，你也能找到很多独特的一些饮食物啊，他们有些店是要排队的，就 独特的饮食都有什么呀那边，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去细看了，哦，但实际上有一些当地的一些独特的就是一些肉类的食物 肉 包括还有像就是甜品之类的食物，你看那店名有很多当地人在排队，我觉得如果你看一看对你来讲是有兴趣也有时间 排一排， 我觉得可以排一排， 嗯， 因为我觉得排队其实也可能感受当地人生活， 是的， 而且你听到当地就是你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其实你也可以感觉哎当地人生活的气息， 嗯， 对，很棒哎， 对，我觉得市场是一个打开一个城市最好的方式之一， 对对对，啊， 先去一个市场待一待， 先去市场你就可以感受到哇，市场其实我觉得一个城市的精华全在市场里面，很热闹， 对，对，然后呢我觉得还有如果大家像我这样喜欢拍日出跟日落的同学比较多的话， 嗯， 那其实我觉得你一定要爬到老城斜对面的一个山顶的公园， 嗯， 那先找好第二天早上要拍日出的地方， 嗯，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能看到啊很美，因为我刚刚说了嘛，它日出有点像粉红色的少女心，但是， 啊，少女心爆棚， 但是这个少女心的意思就是它的日出刚起来的时候，嗯，那个粉红色的那个光会倒影在海面上面， 哦，是这样的， 也在天空上，所以它的海面有一个阶段是呈现粉红色的颜色， 嗯，哦，对，我刚才我们看那个猫叔拍的照片真的是粉红色的，就特别的美，那这个高处它是一个山顶上的公园是吗？ 对对对，但是其实爬上去的话估计也就是25分钟左右，嗯， 走着走吗？ 走着走上去， 这么近， 对，但实际上就是我住的地方在老城里面嘛，但如果不住在老城里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之前我的习惯是每次去先把路径在前一天探索完，第二天我一起床之后我不需要花费时间就在找路，然后 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哎， 对，包括哪个地方可以拍好漂亮照片你都选好了， 嗯， 但是起点就是你一定要能早起， 哦， 对， 因为你不用早起，我知道很多我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说他们都爬不起来， 嗯， 那不爬不起来其实我觉得当然你可以选择一个舒服的懒觉，但是实际上也错过很多美好的风光， 是的，是的， 是的， 对， 我觉得既然出去旅行了，就即便你平时觉再大，就天天都睡到下午2点，你也请半夜2点起来， 对啊，一共3天，你说天天2点起， 就是啊， 浪费很多的时间哈， 对呀，啊， 其实刚刚提到新城和老城，住在老城，住在老城的感觉一般，酒店当然我们的这个猫叔对酒店的选择，酒店控嘛，对吧， 是 你得好好挑挑是吧， 其实我这次选的酒店也没有做特别多的甄别，因为它其实老城里面有一些酒店，但我最后选的一个酒店就是，在它的那个圣杜金教堂后面，其实走过去大概也就是2-3分钟的一个酒店。 圣杜金教堂的后面， 对，但是这个圣杜金教堂其实为什么就是它其实很特别，原因就是它其实是在原来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城这个宫殿这个老城是以戴克里先大帝修建的行宫为基础的，但是这个圣杜金教堂原来的地方就是后来戴克里先大帝去世的陵寝。修建的，但是因为他后来他的陵寝被移走了之后，被不知道被移到哪里去了，后来后人就在这个陵墓的基础上修建了这个圣杜金教堂，那圣杜金教堂的话，它后面走过去，其实我住的等于是我就住在罗马时代的 城市的古迹里面 啊、哦，跟住在意大利挺像。 它很多现在里面很多里面是有商店啊、酒店啊。那、这个酒店其实就叫 Hotel de Vestibule Palace and Villa，、是其实它属于也是属于一个我们说的我所熟悉的一个就是全世界的一个精品酒店联盟，叫 SLH， 就是世界小型奢华酒店联盟。 哎呦， 小型奢华酒店联盟，小而精。 听到了 Villa。 对， 所以它不大， 所以它不大，但是它其实就是你在老城里面去哪里头，就是随时你会迷失在一个， 真的，我可喜欢迷失在中世纪的古城里头， 而且它是迷失在一个罗马帝国时代的城市里面。你的感觉就很特别。 其实我们看到那个泡泡猫出拍的咖啡，刚那个照片里边哈，有街区的咖啡馆， 对， 有那个那个蓝啊，我觉得是加滤镜的蓝啊，又蓝又漂亮又深邃。 但实际上它是没有加任何滤镜的。 是，而且天空和这个颜色是让我觉得 海天一色嘛， 通透嘛，还有很多古罗马式的建筑。 对对。 还有一张我印象特别深刻的照片，从下往上拍，那就是蓝蓝的天，就像一眼景一样，对不对？ 它有点像我们那个，就是有点像，就是我们大家如果去过罗马就知道，有罗马有万神殿 啊， 万神殿的顶上。其实露也是露有 露天的天空， 对对对，但实际上有点像，它就有点像，应该我猜应该以前有可能也是古罗马时代的神殿之类的， 它是有一个功能性的， 对对对对，所以它其实你可以看到天空，而且你白天时候看的那个天跟晚上看到是不一样的，两种蓝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第一，我觉得茨比特，我觉得去了两天的时间，我给他一个总结，就是第一，它是一个被神眷顾的地方， 被神眷顾的， 就是它很对它有很多的给它很多都很好的东西 馈赠嘛， 对。第二，茨比特蓝是可以洗干净你的眼睛的。 哎呦， 我的天哪！ 是的， 太漂亮了。 光照片就觉得就洗了一下。 是的， 对对对对。 虽然说什么千种蓝，但是就那一种茨比特的那个海的蓝，我觉得是真的无敌的漂亮。 然后都我们经常说去一个地方，你不单单要住得好，要有地方去探索。其实吃也很重要， 当然 对呀。 所以我其实我这次来，我觉得我有两个餐厅我想推荐。 好， 餐厅叫做。Bocchiera Kitchen and Wiener Bar 这个餐厅其实很有意思的， 是个小吧是吗？ 它其实是一个餐厅，但是当时我后来，因为我当时因为那天早上从法兰克福，其实我是从布拉格一大早 德国 先飞到法兰克福，从法兰克福飞到斯比特，所以其实那天的睡眠比较少，有点晕。结果去的时候呢，就是那天那个酒店的前台帮我去推荐餐厅的时候，其实我在看的时候，他推荐好几个，我给弄混了。我一开始以为这个餐厅是吃甜品的 啊， 结果我先去了这个餐厅吃了甜品之后，又回到酒店，我想休息一下再去吃晚餐。 Okay， 就他说哦，你去的其实就是去吃的是晚餐餐厅，结果我就把就是顺序你知道弄 颠倒了。 按理说我们应该先吃完正餐再吃甜品，结果我先把甜品吃了两个甜品之后，再喝了他的咖啡，然后回来又去吃了他的正餐。 就等于你两次去了同一家。 对对对对对， 怎么样？ 对，然后他其实这个餐厅很特别，他是以当季的一个农场的食材为主打的， 那不好的很吗？ 哇，这不时令蔬菜有专供的。 人家是春天去的克罗地亚，春天那边吃什么呀？啊，再给你。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我觉得就是分两种。 春笋呀，他妈春笋，你这有笋？ 哎，你怎么知道？我也想说春笋。 是不是春天有笋吗？ 对呀、啊，春天有笋。 有没有笋尖那边？ 其实是没有了。我吃点的 蘑菇， 我点的是应该具体是吃什么有点忘了。就是它实际上我吃的当时是有肉、 有鱼 都有。而且关键点就是，如果大家喜欢喝红酒。这家餐厅的红酒酒单是整个克罗地亚餐厅里面最好的其中之一。 真的吗？哇，我喜欢喝红酒。说说呗，都有什么风格的红酒？ 那我是没喝酒，你也知道我是平时不怎么喝酒的。 对， 但是可以去这个地方感受 吧。对，但我跟你说，它就是被公认，它是整个克罗地亚餐厅里面它的红酒酒单是它是排得上号的。 好棒的。 那环境怎么样？ 其实也很好，服务也很好。对他们整个对于。旅游配套包括对客人的外游客的态度也是很好的。 就刚刚我看到那个百度里边那个克罗地亚的首都，那照片里边有很多街边的小咖啡店，然后有个小凉棚，然后一排小凉棚，然后底下全是那种要么是竹子扎的那种座位，要么就是那种竹子折叠的，反正都是木头的座位。 我好喜欢这种。 然后它这个是室内室外的还是都有呢？ 它其实室内室外都有 、 还有包括我觉得老城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走到离好城有一点距离，大概可能走过去可能20分钟以内。 哪里一号城？ 离老城有 离老城 有距离，可能20分钟之内，它其实有一些海滩。海滩更多不是游客，是当地人。海滩上其实也有一些咖啡馆， 非常舒适， 而且我觉得更舒服。 对对， 就是真的是晒着太阳喝着咖啡打盹。 春天的克罗地亚这个城市，斯普利特的温度是十几度？ 我觉得基本上我的体感温度，我那天去我也就最多穿一个薄外套，最多薄外套。 下水是有点凉哈， 下水有点凉，但我觉得可能你如果要下水要五月份，七月份是最热的 啊哈， 可能一直到的，我估计可能它能下水时间也就到最晚最多也就十月份了 哦， 最冷是一月， 嗯嗯。 然后呢，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去其实可以充分享受，如果你不游泳的话，那四月份去完全也能感受到， 也非常 很舒服的， 对对， 舒适的天气。跟阳光， 嗯， 戴上个墨镜，完美了。 哎呀， 太棒了！ 你的眼睛所触及的都是古城的中国古城的所有你的想象 啊。对，如果你想看到古城全貌，建议大家费费腿脚爬到这个钟楼上面。 啊，钟楼， 对，它有个钟楼很高，能俯望整个全老城。所以我拍完有些照片，你们看到了， 看到 了， 能看 到 很多屋顶。 对啊，能看到那么多屋顶， 对对对对，而且能看到光在老城。就透过光影照射到老城上的感觉又不一样。 是的， 如果你想看日落，其实也可以在上面等待。 嗯， 就是你能看到那个太阳慢慢的照射，慢慢的变成更红的颜色，照射在老城的屋顶，也很美。 好棒啊！ 就是我现在就觉得那些就是有些视频拍摄技巧的朋友， 嗯、哦， 有些不错的摄像机和这个器材，往那一搭，三脚架一架，一天一拍，整个一个中古小城的纪录片就来了，就是那个。一开头的那个哗那种慢镜头的切换非常的舒适，而且非常 真的是、啊、 因为根本不它空气太通透了， 随便拍吧， 对对对，随便拍、哦、非常合适。而且刚刚你说了猫叔是去了两个餐馆， 嗯， 刚刚那个第一个是那个 bar， 第二个呢， 第二个叫做 macarange， 它可能估计可能是音译，我估计啊，它可能是音译，但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 fine dining 的餐厅 啊， 就是吃比较正式的餐，它的服务要比前面要更好， 要正规一些。 就是可能原来的那个餐厅可能是 休闲一点， 休闲一点的， 属于一个中档餐厅。 哦，中档啊、哦，中档。 这个其实是 高档的， 高档的， 但是特别难找。我后来在那个附近转了好半天，最后才找到，因为它是一个很隐秘的入口。 是自己找还是店人推荐的？ 其实也是我的酒店前台推荐， 哦、 但是他、哦、但是去的时候他就我去到那里，我就跟他说我是什么酒店推荐来的、 嗯， 然后他就给我看，那就其实很多我就让他去推荐，而且我发现当地人推荐的菜其实都蛮靠谱，特别我觉得特别他们的、嗯、就是那个接待你的人， 嗯， 他都推荐很多很特别的，而且我基本上主要是以海鲜为主 啊，吃海鲜的， 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城市的高级餐厅的。这个价格相比我们接下去要下一次要讲的这个杜布罗姆尼克 要便宜哈、啊， 嗯， 哦， 它的物价是比杜布罗姆尼克要便宜，因为杜布罗姆尼克的名声在外嘛，去的人更外国游客更多， 越是热门的越贵啊。 以你的经验，一个高级的餐厅、 哦、 吃顿海鲜，人均得多少块？ 吃顿海鲜， 不吃海鲜去了吗？ 哦， 人均咱仨人人均 三个人人均，我觉得人均100多可以了吧？ 一百多什么？ 人民币。 那不够， 那不够 高档吗？ 反男你 50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其实是不喝酒的， 哦，不喝酒， 不喝酒呢，嗯，其实吃的应该是四道菜，基本上我的印象中的价格应该是不超过500块钱， 500块， 不超过500块， 不超过500块，而且其实吃的东西很好，嗯， 对啊， 而且还有最后一道菜是一条鱼现烤，就是一整条鱼， 嗯， 啊，就你知道一整条鱼，它烤完之后，它又放了。松露，黑松露， 哎， 很奇怪，黑松露跟这个， 那我觉得这个不到500块真的是挺便宜的了。 对 对, 对，然后就黑松露酱跟土豆泥酱跟配那个鱼肉，它烤的特别好，而且是那鱼肉，我们以前说欧美人吃鱼经常把鱼烤的就干巴巴，你，嗯，不想吃。 对， 它是 很有汁水， 很有汁水，然后再搭配那个肉，哎，特别好吃。 哇，我插一句啊，我这憋不住了， 哎，吓死我了！ 那个， 啊，你说 猫叔你来了哈，我这非常开心，嗯，你这个气色很好啊。你说这500块钱你怎么就花这500块钱？ 啊， 你说你这是个中世纪的古城啊？ 啊，古城 是不是，啊啊？你说外边的那个这个气氛，你和在国贸吃那是不一样的。 那肯定的， 车水马龙啊！ 不，你在国贸吃，你要是在国贸吃同样的这个品质， 还贵你？ 那肯定的。 对呀，啊， 对，啊， 那你说你把这个眼睛可以，嗯，触及到的一个景象，你一看， 嗯， 那车内那个味道500块钱很值， 嗯， 我都要去尝一尝了，虽然我挣的也不多，嗯 嗯，是， 对吧？ 就我觉得是可以去尝试，因为你想它是四道菜， 嗯， 对，我刚才在想说啊，海鲜，那既然它靠海的话，海鲜肯定便宜嘛， 哎， 是， 这四道菜就是比如说那个耗时在多长时间，嗯？因为我们旅行嘛，得说说这四道菜的时间。 我觉得其实，因为其实我如果晚餐，大家其实是时间相对充裕， 两个小时左右。 我觉得你其实我一如果你两个人去，三个人几个聊天，可能时间会长点，嗯。我可能也就吃了一个多小时吧， 啊，挺快。 但实际上他还送了一些别的东西，不在就是 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对，他还另外，比如说他还 有没有送打折券？ 不是送那个，哎呀， 送的是什么呢？ 他开始呢就让你先送了那个切得很好的火腿。 哦， 啊，让你做一个餐前的这个。 服务员还有面包面， 真的真的，他是一定有的。其实我觉得基本上， 因为你吃饱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四道里面基本上除了我刚才说火腿送了，基本上吃到的话，除了甜品之外，其他的都是海鲜。 是的， 所以做得很好，比如说汤也是，好像我觉得是海鳌虾 啊。 熬虾去熬的，跟别一种东西做的一个汤也很好， 嗯嗯，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它的出品是我在整个克罗地亚里面我觉得可以推荐的一家餐厅。 是的，这个是晚餐去吃的，对吧？ 对对对。 啊，那当地人的那个感觉也是非常的浓重吧？这家餐厅。 当时这家餐厅其实很安静的， 安静。 对，因为其实克罗地亚经济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这么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以我们来讲，觉得便宜的餐厅在，但克罗地亚当地来讲，对他们讲是贵的。 哦， 对对，所以其实我去很安静，也不会说很吵，一点就旁边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也有人在吃饭，都是非常小声的说话， 嗯， 然后氛围是很好，然后服务也很好。然后 就是应该克罗地亚应该有的样子哈， 对对对，就是一个高级餐厅该有的样子， 对，正装出席呢， 真的好棒啊， 嗯， 然后呢，我觉得大家就会想说，哎，那我们推荐了两个餐厅，那是不是还有别的推荐？ 嗯， 其实我要推荐一个地方，叫做也在老城的，应该是老城的，我印象中是往北的一个地方，具体的位置不知道，它已经叫这个叫卢卡，是一家传统克罗地亚的甜品店。 哦，甜的 甜品店。 哎呦 啊，对，然后其实他推荐了三款，后来我选了一个叫做 Split Car， 应该叫 Split Car Torta 的一个东西。 Torta Torta。 对对，但是他这个很多都叫 Torta。 嗯， 但是他是这个由坚果跟蜜饯还有糖去做 的 一种蛋糕， 又甜又香 了。 我的天哪！我跟你说，中东欧这种甜点简直是。吃到你齁， 迷之心碎。 所以我其实最后就是没有办法吃三个嘛，他推荐了三款， 哦， 然后我就吃了一个， 吃了 一 款 也挺大的， 很大的。 那一块就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 然后我建议就像这样的话，就大家就配一个espresso 就好了 啊， 有浓缩咖啡是最适合配这种， 是的，是 解 腻嘛，解解腻，对 对。 而且其实去了不停的有本地人去买。 啊，那就 这家生意是非常好的， 对对对对对，还是不错的啊。当地可能这个甜品也是非常的出名。 我们聊了聊着，还有五分钟结束了，说说晚上的克罗地亚这个城市斯普利特的样子。 我觉得其实晚上就是这个城市呢，其实它很多游客，所以很多酒吧 熙熙攘攘的。 但我觉得实际上就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其实如果因为我是一般都一个人旅行嘛， 漫步街头也是很好。 我觉得其实你只要漫步街头， 溜达， 然后穿行于这个街巷之间， 嗯， 去看那种光影跟。的变化， 是的， 去感受这个城市可能将近，你现在能看到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可能在1000到1500年之间的这个痕迹的变化，还有在我们说的圣杜金教堂的边上有一个广场， 嗯， 广场上有一些就是酒馆跟咖啡馆， 嗯， 我晚上呢，我特别建议他们有事可以去坐在那儿，为什么？因为那边会有人弹唱， 哎呀，太好， 你就坐，你想你就可以付点钱去坐，选个座位，买一杯喝的咖啡也好，或者是酒也好， 现场演出， 坐在那儿 啊， 去听一个在一个1000多年的古罗马的一个行宫，皇帝的行宫的一个广庭院里面去听大家弹唱。 真的是好有感觉呀！ 想问一下，这个弹唱是有组织的，还是就个人的行为？ 他其实应该就是当就是酒馆然后的老板雇的歌手， 哦，也会的， 对对。但实际上，我觉得他因为他没有什么乐队这种说，就是一个人拿着个吉他在唱歌，那我觉得感觉还是很好，就那种声音很在这个庭，就在这个广场里面就环绕，然后你听 加分， 你抬头，你喝一杯。然后如果你跟你的爱人在边坐着，然后披个毯子，然后就听一听音乐，然后再看看天空的蓝色，再看旁边的这个古罗马的城市的就是建筑的光影， 就很美妙了，就很美妙了， 就真的是很美妙了。 嗯，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旅行其实就是你会记住的都是瞬间。 对。 然后你刚刚我们也看了一张照片，就是它的月亮，你看它这个月亮倒影在这个山远处的山的月亮倒影在水面上非常大，所以我说连月亮的颜色都像金色一样。 哎呀，这个地方简直太美了！我觉得我其实最吸引我的是晚上的那个感觉。 对，想象一下哈，我们现在把音乐稍微一个转换哈，走， 走你。 四周的东西都来了。 我的天哪！ 这是一个男歌手唱的歌， 仿佛孙楠要出来了呢。 这个是不是就是这种忧伤的男性的气息笼罩古城的时候，不管你眼前是爱人、朋友还是你自己一个人，你都可以去让自己的生命能缓缓的停留一段时间，然后简单的升华一下。 对，然后我接下来补充一点，因为其实从我们说斯普利特到多布罗姆尼克，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它有两种交通方式可以到达，一种是坐船，一种是坐大巴。我建议的是大家去坐大巴。 为 大巴的话虽然要四个多小时才能到，但是我跟你说，我保证负责任说，从斯普利特到我们说的杜布罗尼克这四个多小时，其中有至少有三个半小时是沿着亚得里亚海美妙的海岸线曲曲上上下下曲曲浮浮， 哇，那简直美翻了。 对，而且关键是那个海的颜色又不停的变化，光影不停的变化。然后呢还有点记住，去克罗地亚可以办理克罗地亚多次入境，因为中间从我们说的斯普利特到这个杜布罗尼克，其实你中间还要经过波黑，所以你等一下出境完之后再入境，所以一定要记得办多次 多次入境， 或者是你有欧盟申根的多次，也可以直接不用办签证就直接就入境克罗地亚，也可以入境我们说的这个 其他的那个申根国家， 波黑，然后之后再进去到杜城，所以但是票呢，如果忘记，建议提前先去买， 对啊， 提前一天去买，因为他可能忘记，你不见得一定能买票，你买不到你的话，因为他四个多小时，你每天班次可见一定不会很多，他不像我们中国会有很多班。一天可能就几班，是是是，那如果错了这班，你下一班就可能到不了。 是的。 那边消费的货币是欧元还是什么？ 其实是，我觉得欧元是可以的， 可以的哈， 欧元是可以的，是 还是非常棒的哈，这个地方。 或者你也可以换克罗地亚当地货币。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一分钟了，先跟那个 Catwalk 毛叔聊到这，下一个还有一个推荐哈，等再约啊。 是的， 反正克罗地亚就是一个非常有情调的中世纪的老城啊，非常漂亮哈，而且那里的人民呢非常的朴实，而且又热情， 非常友善。 对，希望大家在有生之年啊，找一个最舒适的月份哈，五月份、四月份哈，五月份，可以去感受热情洋溢又可以下海的克罗地亚。 是的， 真好， 真好，明天会更好。 谢谢 Catwalk 毛叔， 谢谢毛叔， 客气了，下次见啊， 下次见。哎，下次要最近的目的地要去哪里啊？跟我们汇报一下。 最近可能要，可能有可能。去趟新加坡吧， 新加坡， 新加坡 连着要去几趟，是新加坡，但新加坡中间还会要再去一趟，可能印尼，有可能去巴厘岛，还要去印尼一个新的地方叫科莫多岛。 哎，科莫多， 那个周总你怎么走了？哎呀， 哎，科莫多是产蜥蜴那个吗？ 对呀，对，巨蜥嘛， 对对对，科莫多龙嘛， 是的，是的，哇，风情万种啊， 真的是好丰富的人生， 气死！ 哎呀，你淡定。 你回来吧，周总，我还去打个水去啊！明天再见， 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